简单最普通话来说，你让我惊奇；用地球的语言来说，你是我的生命。其实就是一句“我爱你”。这首歌的歌名。欢迎收听《古典也流行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音乐中就是有这样的灿烂的阳光、蓝天、白云，就像此时。这是一首西班牙语歌曲，而今天古典流行的开场，让我们就来到这个充满着热情、满是活力的国家。 行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罗德里格的阿兰怀斯协奏曲，这首曲子充满着西班牙的色彩，随处散发的浪漫色彩，奔放的活力，可以说有着西班牙特有的风景。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首作品，我看到细水长流说了最喜欢第二乐章，说还记得在哪里看到第二乐章的作曲家描述了散步时的心情和风景。为什么呢？我一直觉得很悲伤，这是谁写的描述了散步时的心情和风景？当然是很悲伤的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很喜欢阿兰怀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喜欢阿兰怀斯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了。每次听到这一段，我都会想到音乐中仿佛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射下来，在地上仿佛投射出了斑驳的树影。去旅行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Gims Kings， 他们是一个组合，最大的贡献是把革新的流行化的 Flamingo 那带向了世界。 我听到一种说法，在西班牙塞维利亚，人们把弗拉明戈叫做塞维利亚呢。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，因为西班牙有各地区的舞蹈，有不同的舞蹈，也有不同的音乐，就相当于我国的民间舞有很多种，不同的民间舞也有不同的音乐一样。而说到塞维利亚，它有很多的不同的舞蹈，有布莱罗、塞维利亚纳布莱罗，还有弗拉明戈等等。就好像是你越深入的了解，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品种内容越来越繁多越深奥。叫做塞维利亚纳，是塞维利亚的一种舞蹈。塞维利亚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明珠，它是弗拉明戈的发源地，所以会出现刚才我说到的一种说法，弗拉明戈就是塞维利亚纳吗？并不全是，而且弗拉明戈还有更多的种类。而塞维利亚还是著名的文学之都，这里是哥伦布启程发现新大陆的足迹，还有塞万提斯描绘骑士唐吉诃德的初衷也在这里。在很多的音乐文学中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塞维利亚的影子。 这就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卡门当中的阿拉贡民间舞曲。听过了几个快板，我们回到阿兰怀斯奇作曲的慢板乐章。在第二乐章中，罗德里格曾说过，关于时间的流逝，这是一种感觉。音乐有充满着绿树、鸟叫、虫鸣的阿兰怀斯花园之中，只要是听过它，都能够回想起那种感伤、美好的感觉。随着黄昏的沉落，随着时间的消逝，心中涌起的一种惆怅。这里是古典与流行的上半时段，今天我们感受到的是西班牙的音乐风景。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，古月和你一会儿见。

没有听完的这首《捉比捉吧》来欣赏，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被誉为是吉普赛之王的，本来他们的名字就叫做 Dancing Kings。 他们的演唱中其实呢，这是一首很有名的吉普赛歌曲，后来呢被选到了音乐剧，据说是选择了音乐剧《佐罗》。故事中有一个情节，在佐罗当中，在场的吉普赛人一起在这首歌中载歌载舞。你听这首吉他协奏曲有没有违和感呢？一点也不吧。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西班牙作曲家的代表阿尔贝尼斯的协奏曲。这首曲子呢，原来是一套钢琴曲，被改编成了吉他作品，而这一首则是阿拉贡。说到西班牙的音乐，这个国家很早就接受了意大利和法国音乐的影响。在十九世纪末，它的特点就是开朗热情，节奏灵活。阿尔贝尼斯正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曲家。是的，西班牙是一个充满着热情、满是活力的国家，素以像斗牛、舞蹈、吉他。而西班牙拥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显贵的王室、浪漫的吉他民谣，还有奔放的弗拉明戈的歌舞。感受到今天我们的节目了吗？来自这种西班牙音乐的热情，还有浪漫，以及上半时段听到的忧伤。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， 是不是异常的精彩呢？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西班牙的作曲家伊萨克·阿尔贝尼兹的作品。阿尔贝尼兹1860年生于西班牙东北部，他幼年便显示出了惊人的钢琴演奏天赋，四岁在巴塞罗那首次公开演出，两年以后他的母亲带他到巴黎，跟巴黎当时著名的钢琴家马蒙特尔学习了9个月。而马蒙特尔曾希望阿尔贝尼兹进入音乐学院学习，但是由于他年龄太小，只得作罢。而在返回西班牙途中，他还举行了几场音乐会，并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。从其实刚才介绍的无论是罗德里格还是阿尔贝尼兹，我们就感受到了法国和西班牙音乐的交汇。当时的法国很多作曲家都会来到西班牙，写很多有着西班牙风情的作品，而西班牙作曲家也会到法国去深造，感受那里的音乐，而回到西班牙又来做自己的音乐。在阿尔贝尼兹小的时候经常被比作莫扎特，但是他有点逆反，对钢琴演奏变得极端的焦躁还有厌恶，他变得叛逆起来，后来还离家出走过。12岁的时候他甚至乘船偷渡到阿根廷，据说他曾经靠在咖啡馆里弹琴来维生，后来才得以举行一系列的音乐会。后来他又靠了这笔钱去了古巴、波多黎各还有美国。在纽约的时候一贫如洗的阿尔贝尼兹还不得不去做码头搬运工，他还曾靠反弹钢琴，对啊，背着钢琴同时用手指背面弹琴，来吸引过人们的注意。是啊，从神童到做苦工，这个反差真的是很大。来听他的一首 Tango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尔贝尼兹的一首 Tango， 不过原来是钢琴曲，在这里它反而被改编成了吉他。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阿兰·胡埃斯协奏曲的正确的打开方式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听一首跨界版本， 这一首呢被改编成了具有着弗拉明戈味道的阿兰胡埃斯，感受一下吧。 小提琴打破了古典音乐的固定模式，原本忧伤的阿兰·华埃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这里却绽放了无限激情。刚才的一首吉他改编的阿尔贝尼兹的 Tango 不知道是否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而这一首则是小提琴和钢琴版本。说到这首 Tango 是阿尔贝尼兹的代表作，选择他的钢琴曲西班牙组曲的第二首乐曲。也许你会说 Tango 是阿根廷的呀，是起源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，20世纪以后呢开始在欧美乃至全世界流行。阿尔贝尼兹创作这首乐曲的时候，探戈舞曲刚刚进入欧洲，因此在节奏上与现在的探戈舞曲的标准节奏并不完全相同，而更像是西班牙的传统舞曲哈巴涅拉。而其实探戈舞曲的前身也有西班牙哈巴涅拉舞曲的影子。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那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结束之前呢为你带来这首经典的西班牙语歌曲飞翔，同样来自 Gibson Kings， 来感受在音乐中飞翔吧。古月感谢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下面的节目，祝你周末愉快。